不是觉得累，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，也许是被人伤心，也许是无人可了解，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。人生聚就像酒，有的苦有的烈，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，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，现在 望交错，你似乎很沉着。男人道别时刻，我假装勇敢转过身，心没有走，以为是错觉，有希望没错。当你微微靠近我，变得敏感脆弱，开始不像平常的我，担心被识破。爱的故事版本很多，我不掩饰悲伤的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作品是李泉范晓萱演唱的《流浪狗》。 那天我在有那么多狗的情况下把你带回了家，当然爱你爱的是手，你也就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车完了都跟我走，晚上还跟我分享一个枕头，我给你他玩桌剩下喷香水，带你去旅游，刚出去两个头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都回家后和我握手，左手换右手，右手换左手， 左手换右手， 受不了的太快，让我热昏了头。我以为就这样能够和我天长地久， 爱太享受。 是在几年以后，我的温柔不在，你也有了别的念头。

在红尘俗世间，谁的呼唤都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不说再难相见。徘徊在凄风的午夜，谁的叹息都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缠绵待今生缘。就算换了时空，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脸，残忍解散黎明，也要用心感动天。就算换了时空，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脸，残忍难舍前世，也要再接近时。红尘俗世间，谁的呼唤都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付出再难相见。徘徊在凄风的午夜，谁的叹息都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缠绵待今生缘。就算换了时空，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脸，纵然解散黎明，也要用心感动天。就算换了时空，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眼，纵然难舍前世，也要再接近时。 手中紧紧握着你写的信，能说什么？怎样才能够让你知道我好累？怎样才能够握住你的手？这世上有谁会为我守候？陌生的城市里不想停留，风在吹，雪在落，我只想回头。这